在这个环节里啊，我还是要给大家来放一些声音，并且呢来问大家一些问题，请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把这些问题和答案呢都分别写下来。好，我们来听第一个声音。 What's this?第二个声音 What are these? 第三个声音 What's that? 第四个声音 What are they?第五个声音 What's that? 请朋友们呢把您写下来的问题和答案和您写的作业一起寄给我们。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啊，我想结合第二课和第三课的内容，让大家来做一些练习。首先呢，请大家把课本翻到第十一页，请大家看第十一页的第一个练习 ,Talk about pictures。我想让朋友们做的呢，是分别把这些词啊和问题呢变成复数形式。比如说 ,a bird, 您就要变成 birds。问题呢就应该是 What are these? 回答应该是 They are birds. 我分别指出几个词来让大家做一下，比如 A truck, A plane, A boat, A radio, A camera, A knife, A fork.那么请大家把它们的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并且把 What's this 变成 What are these? 那么第二个作业呢，我们把书翻回到第16页，在这里呢有一些句子，比如说 What are these? They are skirts. Are they blouses? No, they aren't. They are skirts.我想让朋友们做的呢，是把这些复数形式变成单数的形式。比如 ,What are these? 我就变成 ,What's this? 回答呢，就应该是 ,It's a skirt. Are they blouses? 就应该变成 ,Is it a blouse? 回答呢，应该是 ,No, it isn't. It's a skirt.怎么样，朋友们，您都明白了吗？好，请朋友们把写好的作业以及刚才猜的这些声音的答案呢，一起写下来，并且寄给我们。来信请寄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今天的课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 Well, listeners, here we are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show. I'm okay. You're oka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Until then, farewell. I'm Scott, and you've been studying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